中央纪委的监察部、工信部、人社部、财政部、教育部、中央党校等多家中央单位发布了201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面试公告。大多数的单位要求考生在2月23日之前进行面试确认，并从2月23日起陆续开始举行面试。教育部目前下发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，对高校的保送生等四项特殊类型招生工作进行规范。通知要求从2020年起，所有的高校停止省级优秀学生的保送生招生。落网平台近日发布的2016年网络诈骗趋势研究报告显示，2016年网络诈骗对受害者造成的人均损失达到9471元，其中男性受害者占比达73.6%。报告统计，2016年落网平台共收到网络诈骗举报2023例，举报总金额1.95亿余元，与2015年相比，网络诈骗的人均损失增长了85.5%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燕达健康资讯，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。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，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。为深入解决北京大医院看病难问题，方便居住在三河燕郊的几十万北京居民就近就医，自2017年1月5日起，在三河燕郊居住的北京居民可以在燕达医院使用医保卡直接结算。 爱生活，爱健康，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。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。健康热线400-898-1120。 陪你走过很多路，最爱回家这一条。团圆时刻，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。博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，感谢一路有你。电话03163725888。 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，闯出多彩的生活期待，人间岁月。看场 IMAX 电影，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一块香雪的中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Thank you.

工作不是我操心，能随便想想东西。我哦，喝一杯茶也可以，写封信也可以，不做什么也可以。忙碌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，生气了也没痕迹。我哦，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措手不及，却只能想象而已。说声对不起，我总是没时间陪你。Honey, 你是否想亲亲密密，还是喜欢这段距离？虽然留点空间不见面，反而能够拉近彼此的心，但我需要拥抱的是生气了也没痕迹。我哦，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措手不及，这只能想象而已。Honey, 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我总是没时间陪你。Honey, 你是否想亲亲密密，还是喜欢这段距离？ Honey, 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我总是没时间陪你。 Honey, 你是否想亲亲密密，还是喜欢这段距离？虽然留点空间不见面，反而能够拉近彼此的心，但我需要拥抱的是我，我总希望你在这里。继续期待后日子，继续埋首工作里，期待在下个假期。哦哦，天空总是蓝蓝的，心情总是快乐，直到我在你心里，直到我在你心里，直到我在你心里，直到我在你心里。 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品艺术之美，修气质佳韵，注意事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，富达天马携程北侧2楼，注意事3159000。

水，痴心的眼泪流过了，一去不回。我会在你的记忆看到我自己，看到了结局，爱在错过后更珍惜。也许我会再遇见你， aujourd'hui, demain,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。 C'est la vie, c'est la vie, au fil du temps, le temps, c'est la vie, c'est la vie。 想你，让我拿什么打发这寂寞？你的表情已变成我的心情。关机没关系，刚好整理一下语气。失语没关系，顺便可以出来透透气。可爱你。让我怎么能放弃执着？那些说好的，我们说好的，你是否还记得？到底要多坚强才能说我爱你？我和你还有多远的距离？多努力才可以看起来毫不费力，只是不想让你看到我哭泣。我没那么坚强，我只是在逞强，也会害怕在爱情里受伤。请原谅这爱的痛已没办法假装，再坚持眼泪还停在眼眶。

彩卷，你想哪一个可能会兑现？女人青春像崭新写的下手卷，爱情啊像停止摇就往下掉的呼啦圈，而男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，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。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，每次看都会想起温馨的缠绵。你啊，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兽，看着秋姿态有没轻松穿越眷泪的线。传说中的不老泉。

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笑慰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1月19日，星期四。来关注国内外要闻。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，对土地、水、矿产等六类国有自然资源，分别提出了建立完善有偿使用制度的重点任务。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报告称，随着春节临近，食品的价格会继续上涨，但全国生产运输条件较好，市场供应充足，预计价格涨势会比较和缓。国际方面，俄罗斯卫星网1月15日报道，社会公益祈愿网站竟出现了一份用西班牙语写成的祈愿书，该祈愿书竟请求俄罗斯总统普京介入墨西哥事务，解决该国现有的腐败问题。截至目前，这份祈愿书已得到13389人的支持，若祈愿书再得到1611人的支持，即总数达到15000，这种祈愿书就会被交由普京亲自查看。英国媒体称，2017财年英国将向皮克克恩岛拨付350万英镑，相当于岛上每个人常住居民可以拿到8.275万英镑，约合68.6万元人民币的年薪，这是英国本土国民平均收入水平的3倍多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燕达健康资讯，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。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，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。为深入解决北京大医院看病难问题，方便居住在三河燕郊的几十万北京居民就近就医，自2017年1月5日起，在三河燕郊居住的北京居民可以在燕达医院使用医保卡直接结算。 爱生活，爱健康，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。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。健康热线400-898-1120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，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、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。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，聆听经典老歌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，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，隽永浑厚难爱如泉，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，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，如今岁月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。 看场 IMAX 电影。 Señor pretorio, ¿qué debo hacer? No lo sé.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。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。 还有 Air Cry 香水的蒸调。当然，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。私人音响。 忘得简单，何苦记忆起昨天真理。

so beautiful， 我失去过的只是拥有，多庆幸我是我，被你疼爱的我，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，永远守护我。

过的街头，没有呼吸的理由，寂寞来着不走，看不到你的笑容，空气也变得稀薄，空空荡荡没有梦，一直把爱看得太轻松，喜欢你的温柔，只有世上最愚蠢的人才会让你哭着分手。我迷迷糊糊爱上你，却清清楚楚失去你，在一场风雨一切就已经被虚，我翻来覆去想着你，爱终于让我得到教训，深情也抵不过一次粗心。我迷迷糊糊爱上你，却清清楚楚失去你，在一场风雨一切就已经被虚，我翻来覆去想着你，爱终于让我得到教训，深情也抵不过一次初心那一 唱

自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种心碎。 近的冬天，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，有人开始忧愁，想念着过去的朋友，被风吹进来的那一天，候鸟已经飞了很远，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，冰冷的早晨，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，拥挤着的人们，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，匆匆走过的时候，不能发现你的面容，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。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，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，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，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几份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1月19日，星期四。工信部昨日发布新规，提高新能源汽车企业准入的门槛，不再批准新的改装车企业生产新能源汽车，已获牌照的改装车企业需要在过渡期内达到规定的要求。财政部近日发布公告，为了满足海南铁路离岛旅客的购物需求，进一步放宽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效应，支持海南加快国际旅游岛的建设，将海南铁路离岛旅客纳入了离岛免税政策的适用对象范围，自2017年1月15日起执行。